Happy wife, happy life。 那如果老婆不 happy 咧， 那就别想睡觉。 The best investment in life is in love。 一场婚前旅行秒变人生修罗场，他们性别互换，身份错乱，连情绪都直接对调。 我的东西在动了。 That is why。 为什么那个 ？I brought you here。 为什么肚子这样痛了 ？Into。 我被那。 想回到现实世界，就必须学会体谅、成长，还要让老婆说出那句“我爱你”。 由马一朵、Simon Boy、Tommy 主演，周佑菲、张嘉轩、法哈哈共同演出新态爱情喜剧。 现在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老婆我爱你》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 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浏览国轩的 NY《老婆我爱你》2月26号全马爆笑上映。 Go Shen, we are on track.